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同时它给我们人类留下了无数的宝贵历史遗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举世闻名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至今仍然隐藏着许多人们无法破解的秘密，以至于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试图揭开它的谜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埃及也因此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胡夫金字塔深处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谜团，一条神秘的通道，它的尽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带来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矗立着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石建筑群，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坟墓。这些金字塔在建造时应用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门科学的最初成就。在众多古代失落的文明中，很少有古迹能够像金字塔这样给人以经久不衰的好奇与敬畏。早在公元前1550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就已经像今天好奇的游客一样，从四面八方来到神圣的吉萨高地，凭吊他们伟大的国王。1872年，一批前往埃及考古探险的欧洲人进入了胡夫金字塔。热衷于考古的英国工程师维恩曼·迪克森和伙伴们小心翼翼地在这个迷宫当中艰难地搜索着。在王后墓室南面的墙上，他们找到了一条深不可测的裂缝，神秘莫测的王后墓室南通道就这样被发现了。这条通道只有20厘米乘以20厘米宽，无法进入，人们有些束手无策。于是这些人点燃了火把，试图利用火把产生的烟雾去寻找通道的出口。尽管他们看到烟雾随风飘入了通道，但是人们在金字塔的外面却始终没有发现火把所产生的烟雾，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南通道好像没有通到金字塔的外面。 胡夫金字塔不仅仅是吉萨高地上建筑规模最大的，而且跟其他的金字塔相比，它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古埃及的所有金字塔中，除了常规的墓道之外，是没有其他通道的。但是唯独胡夫金字塔的构造是如此的复杂，它不仅仅有墓道，还有很多条通道。不知道当初的建造者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设置这些通道的，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新的宗教观念，还是由于建筑结构本身的需要呢？据北京大学的专家严海英介绍，胡夫金字塔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内部的结构，因为它有着三个墓室，最上面的叫做国王墓室，中间的叫做王后墓室，还有一个地下墓室。但是国王墓室和王后墓室不一定名副其实，也就是说这两个墓室不一定存放着国王和王后的木乃伊，因为墓室当中没有发现任何木乃伊，只有一个石棺，只是当时发现它的时候随口这么叫，现在习惯了就沿用了这个叫法。另外特别的地方就是胡夫金字塔墓室的通风口，国王的墓室有两个，南北各一个，王后的墓室也有两个，南北各一个，这是其他的金字塔里都没有的。当年的胡夫新金字塔越建越高的时候，在它的内部，工人们也正在建造着一座迷宫，结构像立体的国际象棋一般复杂，石头一层叠一层，一定要在正确的地方为每一个通道和墓室预留下空隙。而且其中的一些内部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大走廊，一个通向胡夫墓室的倾斜的通道，将近30英尺高，140多英尺长。在国王墓室的入口处，金字塔的建造者制作了一种精巧的装置来阻止盗墓者。在另外一侧是一个内部密室，可能是另一个墓室，有两个小通道，他们可能用来联系已葬入大石棺的胡夫的灵魂。但是奇怪的是，胡夫的尸体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由于在大金字塔内并没有发现胡夫的木乃伊，因此对于塔内是否存在密室，长期以来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和猜测的焦点。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可能存在的墓室一直让人为之着迷，但实际上许多已知的通道和墓室也仍然是一个谜。有人就认为这两个小通道是法老灵魂升天的通道，那么这两条秘密的通道究竟通向何处呢？要找到答案，就必须深入通道的内部探明究竟。 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谜团太多太多，这些谜团正等待着我们去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距离1872年欧洲考古学家发现胡夫金字塔121年之后的1993年，一个由德国考古学家鲁道夫·甘登布里克设计的机器人乌普瓦特二号携带着摄像机进入了王后墓室南通道。大约前进到约65米的地方，这个德国小组非常震惊地发现通道被一块石头堵住了，而且上面还有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这块石头不像是一个天然的塌陷，仿佛是特意切割好来堵住这个通道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埃及人想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会通向某个地方吗？还有那些像把手一样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竟会是一扇门吗？作为埃及文物研究的领头人，扎伊·哈瓦斯博士着迷于这个神秘的通道和石头，一直梦想着看到它的后面是什么。因为 那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使人感觉石头后面更像是一个墓室。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吉村作志在对南通道进行微波和重力探测后宣称，石门距离金字塔外墙约有 16.5 米，足以存在一间墓室。这个发现让全世界关心金字塔之谜的人们再度激动起来了。胡夫为什么要在一个通道当中设置一个石门？石门的背后会不会有一间不为人知的密室呢？如果有密室，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始终没有找到踪迹的胡夫木乃伊会不会就藏在这个墓室当中呢？由于技术和信仰的原因，考古队没有能够继续的工作下去。那么下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法老胡夫的一些情况。胡夫，埃及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尽管胡夫生前不爱显山露水，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也并不多，但是他死后却拥有全世界最显眼的陵墓大金字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古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方式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他们是笃信来世的民族，这种信仰的基础是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他们希望将今生的美好生活永远地延续下去。尽管表面看起来他们对修建坟墓是如此的着迷，但事实上他们却在渴望着永生。埃及国王自认为是人间的神，他不仅仅想要永生，还希望能够在人间和阴间自由地往来，这就是金字塔会产生的原因。法老胡夫一生都在为他的死去做着准备，他知道如果要自己的名字永远不被忘记的话，他就获得了永生，所以他下令让人们建造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的心中一定十分清楚，永远就意味着那将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要带很多东西到来世当中去。经过了考古学家的考证，只知道胡夫出殡的驳船穿过尼罗河，从生者居住的东岸到达死者居住的西岸，船上装着他的财宝和遗体，他需要这两样东西来达到永生，于是他们都被送进了这座最大的金字塔当中。但是他的陪葬宝物却一直没有人找到，更为惊奇的是连胡夫的尸体也没有找到。那么究竟是谁为胡夫建造了这座非凡的陵墓呢？一直以来有关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究竟是什么人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是绝大多数史学界和考古界都赞同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观点。他认为金字塔是当时埃及的奴隶建造的，建造胡夫金字塔的石头是成千上万的奴隶从西奈半岛上的阿拉伯山开采而来的。但这个观点却被吉萨高地上的一个意外发现给彻底颠覆了。1990年的夏天，一位旅游者在吉萨高地上骑马驰骋之时，马腿不慎掉进了一个洞中，这是一个掩埋在地下的墓地，它有着漂亮的拱顶，周围全部被石膏封着，上面有象形文字写的名字。埃及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看到这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们继续地挖掘下去，因为这个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暗示，可能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自从那天之后，来自埃及和世界各地的埃及学专家云集到了吉萨高地，陆续地找到了大大小小的1000多座坟墓，每一座都属于一个金字塔的建造者，这当中包括了工人和监工们的墓。这些工人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职位和头衔，甚至还留下了很多啤酒罐，当然这个啤酒和现代意义上的啤酒不是一回事儿，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类似啤酒的饮料。那么这些可以在生前喝啤酒的工人究竟是奴隶呢，还是有自由身份的工匠呢？ 据严海英教授介绍，通过考证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作坊、他们的墓地，人们确定他们都是有着自由身份的人，他们都是有家庭生活的。有些工匠受伤之后还得接受治疗，比如说现在找到的那些骨骼，有的是动过外科手术的，有的是胳膊断了又接上的，有的是在事故当中腿被砸伤了然后锯掉之后又活了很多年。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是奴隶身份的人是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的，也就是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埃及的工匠。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韩涛，迷幻时空继续带您走进神秘的金字塔迷室。随着时光的流逝，考古学家的发掘愈加的鼓舞人心了。他们终于在吉萨高地发现了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工人墓地群和当年建造者们的生活城镇。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遗址。城市当中有生活区、工匠区、港湾，甚至还有啤酒屋和面包房。饮食的痕迹表明，居住者享用的是像鱼类和肉一样的高热量食物以及蔬菜。在生活区中，居住者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不管男女的性别搭配，还是老人、壮年和孩子的比例都非常的匀称。不仅如此，金字塔的建造者还享有人身自由和休假的权利。有一个陶片就记载了有一个工人，他不能来上班了，原因是和爱人发生了矛盾冲突，所以就不能来了。还有的陶片记载的是生了病不能来上班，他们大体是劳动九天休息一天，这就是古代埃及的一星期十天和现在的七天一星期制度不太一致。从发掘的结果来看，这座城镇只能容纳下20000人，而工人们一般只在尼罗河泛滥时的农闲季节才来做工，并且是轮流服国家劳役，所以人口每年都在流动。考古队不断发现同样的东西，比如一个又一个的面包作坊。考古学家马克认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面包祭祀习俗的证据，而是古埃及人成功的关键。面包作坊的发现为复杂的金字塔工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模型，数百个面包作坊提供食物给数千个工人，而这些工人又搬运着几百万块的石块，为了他们崇敬的国王建造金字塔。也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为胡夫举世无双的金字塔布下了穿过岁月的迷局。而就在不久，从吉萨高地的考古现场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不已的消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有着4500年历史的石棺，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石棺。根据石棺上的铭文，这个名叫乌塞瑞特的石棺主人有可能就是当年建造大金字塔的总监工，他能够埋葬在这儿，就意味着可以同法老一起升入天国。葬在尼罗河西岸这件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荣誉。那么这个总监工乌塞瑞特，他与胡夫是什么关系呢？在他的墓葬中会不会有关于胡夫金字塔南通道建造的秘密呢？我们现在能说的就是他是身份地位较为显赫的一位监工，但是他肯定不是宰相，因为在第四王朝的时候，宰相通常由王子来担任。到第五王朝之后，因为第四王朝曾经有一任王子叛乱，所以宰相不再由王子来承担，而是任用一些地方贵族。 而在胡夫金字塔建造的时代还是王子担任宰相的时代，所以乌塞瑞特的职位应当不是宰相。1993年，德国人探索王后墓室南通道之后，激起了人们更多的勇气和决心，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了。2002年的夏天，一个被命名为金字塔漫游者的机器人在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悄然降生了。金字塔漫游者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探测设备，它的身上的一些传感器的功能异常出色，并且能够携带一系列的工具和摄像机。然而在金字塔里的实验当中，机器人却出现了一个近乎致命的事故，它从高55米的高台上跌落了下来。但是神奇的是，机器人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半个月后，修理好的机器人又重新回到了金字塔。但是问题再次出现了，机器人必须将通道石门钻出一个洞才能够看到它后面的景象，而这样做就势必会破坏石门。身为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的哈瓦斯对此十分犹豫。为了解除哈瓦斯的担心，技术小组为此仿造了一个类似的环境。他们找到了一块与石门材质接近的石头，并且对它进行了钻孔实验，效果不错，没有出现崩裂的现象。这时哈瓦斯才点头同意了。探索胡夫金字塔南通道的考古行动在2002年9月17日展开了。埃及当地时间凌晨2点，浓厚的夜色笼罩着尼罗河两岸，考古学家兵分两路，一路来到了胡夫金字塔王后墓室的南通道，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将从这里走向那扇神秘的石门，而另外一路则来到了距离胡夫金字塔不足1公里的吉萨高地工匠村，那座4500年来保存最完整的石棺也将被开启。2点55分，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已经走过了神秘通道当中3/4的路程，石门已经近在咫尺，专家焦急等待机器人的探寻结果。3点15分，另外一边的哈瓦斯博士来到了石棺的旁边，他在最后清理石棺上的泥土。3点25分，哈瓦斯博士开始撬动石棺，他慢慢地将棺盖撬开了一条小缝，然后停下来等候了一会儿。由于常年的考古经验，哈瓦斯博士知道石棺当中肯定会有有害的细菌，因此要先让空气流通一下。3:37，随着哈瓦斯博士揭开了棺盖，一具男人的遗骸呈现在石棺当中，整个骨骸非常完整。这个男士保持着面朝东的侧卧姿势，以便可以面向他们崇拜的太阳。但是遗憾的是，石棺当中除了这具遗骸之外，并没有关于南通道的建造秘密，这让人们大失所望。看来揭开南通道秘密的使命只能寄希望于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了。而在此刻，在南通道，机器人的探头已经钻通了石门，当机器人的探头探进石门背后的时候，所有人的呼吸都在那一刻凝固了。随着图像随着亮光逐渐的清晰，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前方又出现了一块布满斑痕的石门。这个结果令原本已经迷雾重重的密室血案更加的扑朔迷离。这扇新的石门背后是否还有可以发掘的秘密呢？作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难解之谜。其中最让考古学家困惑的还是大金字塔的主人胡夫的木乃伊一直未能被发现。不少人相信这具法老的木乃伊早已被盗墓者所掠走。然而就在2004年夏秋之交，两名法国业余考古学家在对埃及胡夫金字塔进行了20年的研究后宣称，他们在金字塔里探测到了一条以前无人知晓的秘密走廊，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八这个数目字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寓意，是个很吉祥的数字。相声中带八字的段子就非常多，像八扇屏、八猫图、八大改行等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和您一起聊一段名字中带八字的寓意吉祥的段子，它的名字就叫八大吉祥。八大吉祥这个段子属于文字游戏类的节目，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趣味性，耐人寻味。两位演员围绕着天桃、林海、灯莲、香八八个字赋诗，在赋诗的过程中反复出现南极翁老寿星和鹤鹿童子，寓有吉祥长寿之意，很受观众的欢迎。由于带有美好的寓意，因此这个段子曾经是相声演员上堂会时经常会表演的节目。用八个字分别来做四句诗，既要合辙押韵，还要有文有典，听起来非常有趣。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由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八大吉祥。 大家喜欢听相声， 对， 大家也都知道相声演员呢有学问的太少， 也是 啊， 相声演员里边文化太高的没几个。 嗯，哎，也别说， 嗯， 您可不同啊。 这我 啊， 怎么不同了？ 您有学问。 哦，您过奖过奖过奖， 大家都知道啊， 都知道， 尤其是你们相声界的同行跟我都说过。 说什么？ 说您有学问。 哎呀，他们了解我。 我一听啊，我心里高兴。 是啊， 哪天到我家。 哦， 好好的聊聊啊。 行行行，一定去一定去。 我有时间呢，好好的辅导辅导你。 可以。 在这个诗词歌赋， 停，我的文化最高 啊！ 你在辅导辅导我，那么你比我文化还高啊？合着 高不了多少？ 什么就高不了多少啊？你的文化我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 那可不，你还比我高， 高不了多少。没 行行行行行了， 咱们在一起呀，互相的。 行行行行行，甭互相切磋，今儿个咱就比划比划得了。 还不服气？ 这不是不服，你不说你文化水平高吗？ 啊， 我也别说我文化水平高。 嗯， 这么着， 怎么着吗？ 今儿在这儿，咱俩来一回字印怎么样？ 哎呦，字印 啊！啊， 我专门研究这个。 是的， 研究多年呢。 那好， 嗯， 咱来一回字印，让在座的各位看一看到底谁有学问。 对，让大家评论评论， 行不行？ 嗯，行。 那好， 你说吧。 咱说这么四个字吧。 啊，哪四个字？ 是天、桃、林、八。 嗯， 这四个字你说得了吗？ 天桃林八， 对， 这有什么了？你说这有什么？这不说上来了吗？ 啊，这就算说上来了 啊？这有什么呀？ 那也太简单了。 怎么着？ 这里头有好些条件了 啊、哦？什么条件？你说吧。 首先呢， 啊， 把每一个字拆开了， 嗯， 念成两个字。 哦，这行。 再合成一个字 啊， 用这个字讲一个故事。 哦， 拿天字来说吧。要天字起，天字落。 哦， 这里头得有三位古人。 嚯， 谁问谁上哪儿去，必须得合辙押韵，最后在天字上再找出一句吉祥话来，这你行吗？啊， 不简单呢，这个。 那是啊。 那不行， 不行吧？ 你出的主意 啊， 你得啊先说个样子。 哦，我说个样子，你就能说。 照着你这，我就能说。 那行， 嗯， 给你做个示范， 你来吧。 咱先说这个天字， 哎， 天字拆开了， 嗯， 说一大念个天，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天字嘛，上头一个一，底下一个大，一大念个天， 哦， 怎么样？ 还得找古人呢？ 有啊， 你说谁问谁吧，我听听。 吕蒙问孙权。 哦，问谁呢？ 关云长哪里去？ 哦，关公，嗯，对，上哪儿去了？ 麦城升了天。 哦，夜走麦城， 怎么样？ 三国的故事。 对， 好好好好好， 听你的吧。 哦，我也这么说啊。 那是， 行了， 来吧。 说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豪仙问路仙。 您先等会儿。 嗯， 您说这豪仙路仙是谁？ 封神演义看过吗？ 看过。 嘿嘿，豪路童子嘛。 哦，两位仙童。 哎，对，豪仙问路仙 啊。那行，问的是谁呢？ 问哪？问南极翁哪里去。 您这南极翁又是哪位？ 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哦，寿星老啊。 哎，寿星老 可以。 嗯， 上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嗯， 跨豪上南天。 南天？ 南天门嘛。 哦，可以可以。 怎么样？ 行，听我这吉祥话。 哦，吉祥话什么呢？ 是天伦之乐。你的？ 我这是天天吃肉。 不行，这什么吉祥话？ 哎，这是解馋呢，这个。 不要解馋，要吉祥话。 吉祥话 有吗？ 天天见喜，这怎么样？这个， 这词儿软点，这个 软点。 行， 咱说上来了， 算你说上来了。后边还有呢。 嗯，你还有什么难的？ 咱再说这个桃字。 哪个桃啊？ 瓜果梨桃的桃啊。 瓜果梨桃。嗯，好好， 咱来这个 说。 桃子拆开了， 嗯， 说木照念个桃， 嗯，谁问谁呀？ 王禅问王敖， 嗯，问谁呀？ 孙膑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花园去看桃。 哦，战国的故事了啊。 怎么样？ 好好， 看你的。 说一大念个天。 好。 什么 桃？ 哦，一大念个桃。 什么呀？木照。 哦，木照念个天 桃。 哦，木头桃。 木头桃能吃吗？ 哦，木照念个桃。 怎么？哦，这对了。这怨我，这怨。接着说，接着说。 木照念个桃， 谁问谁？ 没路问仙豪。 行了行了，我再问问， 嗯， 刚才那是豪仙问路仙， 哎， 这回怎么又 没路问仙豪啊？ 这怎么回事？这 又问回来了。 合着他来回问呢， 礼尚往来。 你瞧瞧。那行， 那么问的是谁？ 问南极翁哪里去？ 这个南极翁又是哪位呢？ 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哦，还是寿星老。 哎，对，还问他。 那行，这回上哪儿去吧？ 3月3，赴蟠桃。 蟠桃？ 哎，王母娘娘蟠桃会怎么样？ 哎，他又那儿去了。 哎，对， 好好好，算你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听我这吉祥话。 哦，吉祥话什么？ 桃开富贵， 我这是烂桃不烂胃。 等等等等，什么词儿这是？ 啊， 烂桃不烂胃都出来，这是吉祥话吗？ 这桃是什么？ 桃什么？ 桃李争艳，怎么样？ 哦，桃李争艳还行。 说上来了 哟。哎，别叫，后边还有 什么难的？ 还有林字。 哦，林， 林字是二木念个林。 嗯，谁问谁？ 林冲问施恩。 嗯，问谁？ 武松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拳打快活林。 好， 怎么样？ 这又是水浒传了啊！ 听你的， 说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豪神问鹿神。 这么一会儿又成神了， 修炼的成神了。 修炼的也太快了。那么这回问谁呢？ 问的是 南极翁哪里去。这南极翁是谁呢？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我就知道又是他。你都说两回了，我能不知道吗？ 行行行， 这回上哪儿去？ 富会紫竹林。 合着这大脑袋哪儿都去了。 太忙了。 好好好，听我这吉祥话。 什么？ 临止成祥。你的？ 我念您临时拘留。 谢谢。来，临时拘留下吧，我招你惹你了？ 您什么呢？您琳琅满目，这怎么样？这个， 行行行，算你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别骄傲，后面还有难的了。 你说吧，您。 咱再说个八字。 哦，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嗯，哎，谁问谁呀？ 唐僧问老沙。 哎，老沙是谁呀？ 沙和尚啊。 哦，沙僧啊。 对对对。 问谁？ 孙悟空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高老庄去拿猪老八。 嗯， 行吗？ 西游记。 好，你的吧。 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豪虾问鹿虾。 不不不，行，这不像话了。这个 怎么不像话？这个合辙不合辙呀？ 不合辙也不对。 怎么 了？人家刚才已经成了仙了，这么会儿修炼修炼成瞎了。 嗯， 越养越抽抽是怎么着？ 不抽抽， 这成瞎了像话吗？ 这是大虾。 不，大虾也不对啊。最大的虾呢叫龙虾，也没有叫豪虾的。 那 什么词儿啊？合着你就会找这俩人？ 你听着， 你没别人了是吧？ 别着急，你听着。 你找个别人，我听听。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找谁？ 哎呀，是这个梅露问仙毫。 这还有用吗？ 不，仙毫问梅露， 更不对了。 豪仙问露仙， 完了，没词儿了。 哎呀，这 就这两下子，这学问呢？学问呢？ 有 说呀，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这可不对，这个。 干什么？ 咱说古人，你踢我们家干嘛？ 急什么？ 你踢我们家人这不对。 你急什么？ 我们家， 你急什么呀？你 这不对。你 我拿你们家人呐比作古人，这不是当着大家高抬你吗？ 哦，这是高抬我 啊。 高抬我可以 啊， 不过后边都得是我们家的事儿。 当然了。 那你说我听听。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问的是谁？ 问你爸爸哪里去？ 哪儿去了？ 河边钓王八。 好。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前面我们听到的马静博和黄族民表演的八大吉祥，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说了天桃淋巴四个字。现在舞台上演员在表演八大吉祥时，也由于怕段子内容上重复性大，听起来冗长影响效果，往往也基本上只说四到五个字，并不说全。据资料记载，八大吉祥这个段子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马静博和黄族民表演的版本，段子中的古人分别出自三国、水浒、列国和西游等不同的文学作品，而另一种版本中的古人则全部来自三国演义，只有最后的八字改换成西游记，听起来也非常有意思。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青年演员孔云龙、栾云平表演的八大吉祥，这一段说的正好是海灯莲香四个字，一起来听。 来，再换一字吧。 哪字儿啊？ 海， 海 啊。 嗯， 说水美，念个海。 谁问谁呢？ 周瑜问黄盖。 问谁呢？ 蒋干哪里去？ 哪儿去了？ 少居在北海。 上北海 住那儿啊？ 对，听我的啊。 您来 说，水美念个海。 好，谁问谁？ 海，好歹问路仔。 你这都下了崽儿了 啊？要培养接班人吗？ 好歹问路仔，好嘛，繁殖了这还啊？问谁呀、啊？ 问南极翁 哪里去？又干嘛去了？ 跨壕去北海。 老跨这壕是不是？ 歇着仙鹤， 这仙鹤也不累啊。 上北海找观音大士谈谈。 再听这个啊， 啊， 灯 灯， 哎， 嗯， 火钉念个灯。 对，谁问谁呢？ 马岱问孔明。 问谁呢？ 魏延哪里去？ 哪儿去了？ 闯灭七星灯。 您这是 五丈原呀。 好啊， 诸葛亮归位嘛。 七星灯， 哎， 听我的， 您来 说，火钉念个灯。 谁问谁？ 灯，豪童问路童。 您这又童了， 崽子长大了就是童，知道吗？ 您这还连续的是吧？ 那当然了，豪童问路童。 呵，又问谁了？ 问南极翁哪里去？ 又是这大脑袋， 哎， 干嘛去了？ 正月十五逛花灯。 呵， 怎么样？ 这大脑袋还逛花灯去啊？ 灯子起，灯子路，多好啊！ 听这个啊， 规矩， 连 连， 车走念个连。 嗯，谁问谁？ 鲁肃问孙权。 那那那，等会儿，漏了， 漏， 漏了， 漏什么了？ 你刚才说天的时候，这俩人出来过了。你我这注着意呢。 您那豪路大脑袋出来六百多回了。 你这 我这后边不一样啊。 我后头不一样 啊。 那问谁呢？ 张飞哪里去？ 那还真不一样。哪儿去了？ 三马并相连。 虎牢关。 三英战吕布嘛。 热闹的场面呢、啊。 哎， 好啊。 您来 听我的啊。说车走念个连。 谁问谁？ 狐仙问路仙、 哎、 我这后头也不一样。问南极翁哪里去？我后头不一样。开车去大连。 那时候有车吗？ 有，老汽车。那时候汽车就是四个小轱辘一个方向盘， 那都走不动啊。 没关系，仙鹤后边退着。 还有这鹤是不是 开车去大连。 呵， 该你的了。 香啊， 香。 嗯，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呢？ 黄盖问周郎。 问谁呢？ 刘备哪里去？ 哪儿去了？ 甘露寺去降香。 刘备招亲。 对呀、啊，龙凤呈祥嘛。 好啊， 比您那强多了。 香 啊， 听我的啊，说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 曹邦问路邦。 您 新鲜，您这 还新鲜呢，您这 新鲜。嗯， 豪邦问鲁邦。 对呀、啊，你崽子长大了，一帮一帮的了都。 呵，这回又问谁了？ 问南极翁哪里去？ 这又干嘛去了？ 同仁堂买藿香。 这南极翁哪儿都去，也该拜拜火了， 买点藿香蒸气，补补气。 下回给那鹤也来点啊， 这没找着宠练。 最后一个字了啊！ 最后一个字， 八， 八字， 哎， 好字。 别看笔画少，可难说。嗯、 那不见得。 咱先说好了啊！ 啊， 我换了， 换了， 我不说三国了， 不说三国了 啊。 那行，好啊。 您那个什么南极翁啊，大脑袋呀、啊，豪啊，鹿啊，这可都不能再出来了。 这不能出来了， 不能出来了。 那他不出来，我怎么办？ 我管你怎么办呢？ 啊，行，不出来了， 再出来我抽你。 不出来了，嗯， 听这个啊 啊， 一撇儿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呢？ 唐僧问老沙， 这老沙是 沙和尚啊， 沙和尚 啊。 你看，前面三国说的多好，你这一下改《红楼梦》了，你听着不习惯。 这是《红楼梦》吗？ 别扭，那什么呀？《 水浒传》。啊， 嗨，别露怯了 啊！ 什么《水浒传》？这不西游屁吗？ 您再说清楚了， 西游屁， 还西游屁呀？ 啊， 《西游记》。 对，我知道《西游记》。 哎， 啊，问谁呀？ 悟空哪里去？ 哪儿去了？ 高老庄去拿猪老八。 这猪老八是 猪八戒呀？ 你说猪八戒不得了吗？ 最后得落在这八字上。 你太俗。太俗了， 还俗呢！ 听我的， 您来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哎，您等会儿 啊， 这仨人可别出来了， 不出来，不是，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豪虾问路虾， 你、啊、说人话。 豪鳖问路鳖， 不行。 豪妈问路妈， 这妈也不行啊，坏。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这有什么了？这还我奶奶我妈是吗？ 你着什么急啊？你瞪什么眼呢？我把你奶奶跟你妈比作古人，你应该高兴啊。 哦，这好事儿。 那当然，这好事儿啊。 嚯，嘿，咱说好了 啊， 有我奶奶，有我妈，这个全得是我们家人。 你放心，全都是你们家人。 您来， 听好了啊。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问谁？ 你爸爸哪里去？ 干嘛去了？ 河边喂王八。 去你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青年演员孔云龙、栾云平合说的八大吉祥片段。八大吉祥这个段子，除了有以对口相声形式表演的之外呢，还有一种群口相声的表演方法。三个演员，一个人说古人名，一个人说今人名，另一个说南极翁和鹤鹿童子，听起来十分有趣。有的时候演员们还会通过倒口的方式表演这个节目，方言演绎的八大吉祥别有一番风味在其中。更有青年演员在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说了许多漫画《七龙珠》《机器猫》中的卡通人物的名字，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与时俱进，迎合了很多青少年相声观众的口味，产生了极好的共鸣。好，我们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来听一首来自布仁、巴雅尔、乌日娜和英格玛演唱的《吉祥三宝》。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哎， 那啥啥都不如有味。 哦，真的呢。 那啥啥都不如有味。 哦，真的呢。 啊，我记得不如有味。 哦，真的呢。 不如有味，就是你。